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朱痕迹》，李世济扮演赵锦棠，张学金扮演朱春灯，张兰扮演婆婆，罗常德扮演李仁。 哎，过来过来， 这有。 侯爷传话迟来， 是 就在此地， 这 高大西棚 这 设三七日， 是 七日满， 这 侯爷要日山修炼， 这 若有贫寒人等前来讨饭，不准难为他们。 哎，是 若是难为他们，打死了这个狗腿。 是吓唬人呢， 这可不是 吗？你想想， 是二爷， 二爷， 您那回炉吧。 啊， 不是，回屋，回屋啊！ 什么东西？ 二爷， 伙计， 怎么着，伙计？ 哎呀，怎么二爷就会跟咱们哥俩这摆谱？ 可不是吗？ 半汉子嘛！ 你知道什么呀？啊，这叫大懒之小懒，一只一瞪眼。咱们侯爷吩咐他，他可不知是咱们哥俩吗？ 还真是这么回事。 可不是。 哎，你听说了没有？ 啊。 侯爷说了，就在此地高达西棚一座，舍饭七年。 什么？七年？ 啊， 感情你有饭烙了。 怎么了？ 七天。 哦，七天。 对了， 七天也不错呀。 那可不是吗？哎 哎，说是七天圆满嘛，就要告职归林，入山哼哼去了。 什么呀？入山修行 啊？对对，修行。 你什么跟什么呀？ 是头一天， 头一天 瞧瞧饭得了没有？ 瞧瞧饭得了没有？哎，都瞧瞧饭得了没有？ 得了， 哎呦，你瞧得了，哎，来， 打 出来， 打 出来啊！哎，来打， 呵，真烫啊！ 哎，来，行， 伙计， 搁这， 你吆喝吆喝去， 我吆喝啊！哎呀，我说大伙儿听着，我们侯爷在此大棚舍饭，有要饭的快来呀！ 哎，来人了啊！ 来了，嘿，你瞧真快！来， 成， 来，我给你盛啊！来，你来一碗啊！哎，来，哎，我给你盛点啊！ 多盛点啊！ 得，哎，给你盛点啊！哎，来，你盛点， 来，哎，来， 得，你成包圆了哈！哎呦，伙计，这么会儿功夫没了， 白吃嘛？ 可不是吗？ 你再吆喝吆喝， 我再吆喝吆喝，咱先搭回去。 这， 哎，搭回去，哎，搭回去啊！哎呀，我再吆喝吆喝去啊！哎呀，我吆喝吆喝，我说要饭的都听着，如今早饭一过，午饭未到，有要饭的等吃午饭的时候再来呀！ 苦啊！ 是时候，早饭已过，午饭未到啊，对不对？你呀、啊、那边溜达溜达，午饭得了，多给你盛点就结了啊。 对了，那边溜达溜达去啊。 偏偏来的不凑齐呀、 啊，外婆我坏了。

可惜逃犯逃到自家坟营来了 你我婆媳在外逃犯，哪有咱家坟营在此哦？ 带我搀扶婆婆看上一看， 我们前去看上一 看。看上一看，小心了，小心了，婆婆。 哎，别胡溜达啊！ 我们看看 是啊，我们看看就走。 是啊，我们看看。 叫他们开开眼， 好， 开开眼。哎， 一会儿就走啊。 知龙知凤啊，仙人。 不就 是 文化一笔，你侯爷还要周济他们。 是， 转来、 这有， 不要惊吓于他。 是，

即使我妻就该相认，哎呀，妻哦！夫人命妻哪还了得？哎呀， 这是变 宗我自有道理。这一贫妇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于你？你要从实的将来， 就是这位蒋爷。 对，这一贫妇西鹏一脉，哪个难为于你？在侯爷面前从实将来，像你们这些要我分的呀？拿出点儿良心来。哎， 对了， 他是个好人。 侯爷相亲， 齐过一旁。 是， 二爷，让您受惊了啊！求求， 哎呀， 这一贫妇因何落在乞讨之中？漫漫将来，你何为还要周济于你？ 侯月英， 将啊。 不与我下去。这一贫妇不要害怕，这是我手下之人，有何言与你所知，慢慢讲来。 Thank you. 曾死，誓言奉手之上有治杀红纸一点，你可有 治红兵卡？ 哎呀，我哪 崔姑娘，你为何只等相持？ 我妻不要害怕，我是你丈夫知春灯做官回来了。 你是我丈夫知春灯做官回来了？ 真是当真 夫人， 果然 在那西棚外边， 吃春灯吃西棚，打不来仙，哎呀！不孝的知春灯的祖官回还， 大老爷，我们陪你玩也就是了。 母亲不要害怕，而是春灯祖官回来了。 是啊，是我丈夫知春灯祖官回来了。 什么？ 你是我儿知春灯祖官回来了？ 祖官回来了。 哎呀，你做了官了，为娘我要了饭了。 母亲， 众君 有 请你二老爷， 有请二老爷。

Yeah.